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，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爱你当听话乖乖牌，伤口

去来的来，小城风貌永不改。外面的世界虽美丽，小城更可

阿里山的上面装录像啊。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高山长起，涧水长来，姑娘和那少年是不分呀，碧水长围着起山岸住啊。 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你再不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，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，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你再来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，春来了花开了，知心人儿不可少，春去了花谢了，知心人儿你可明了，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，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你猜他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，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你猜他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，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，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为什么我不说也知道，春来了花开了，知心人儿不可少，春去了花谢了，知心人儿你可明了，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，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，什么我不说也知道， 全为你泛起生气，全为你泛起了涟漪，欢笑全为你起，生活淡淡似是流水，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寂寞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支持，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不到的优美，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寂